传说中的高富帅，不够高我可以唱歌跳，不够富我可以更刻苦，不够帅偶尔发点呆，我不掉那些传说中的高富帅。高富帅每个女人都想爱，前面的公子你悠着点来，没有真情的恋爱谈的都奇怪，笑起来的快去的快。高富帅每个女人都想爱，前面的小姐你悠着点来，现实情场多厉害都爱高富帅，小心然后输给小三儿。 话说男人没有钱，有缘也会变得无缘，那个孙子发的言，他一不小心就成了经典，钻石恒久远歌咏流传，为了你的狗屁经典害得我倾家荡产。哼，虽然我的吃的很烂，但是我的性格很善，虽然我的房子很小，但是我的功夫很炫，如果你要敢来试验，我发誓会让你惊艳，无论有钱还是没钱，老婆大人永远是天。 不够高却不为钱折腰，不够富却有一点点苦，够帅桃花有点帅，我不是那些传说中的高富帅。不够高我可以唱歌跳，不够富我可以更刻苦，不够帅偶尔发点呆，我不掉那些传说中的高富帅。高富帅每个女人都想爱，前面的公子你悠着点来，没有真情的恋爱谈得多奇怪，笑起来的快去的快。高富帅每个女人都想爱，前面的小姐你悠着点来，现实情场多厉害都爱高富帅，小心然后输给小三儿。高富帅每个女人都想爱，前面的公子你悠着点来，没有真情的恋爱谈得多奇怪，笑起来的快去的快。高富帅每个女人都想爱，前面的小姐你悠着点来，现实情场多厉害都爱高富帅，小心然后输给小三儿。 莲花 想情郎他又回到，他又回到我身边，喝一杯桂花酒，人比那花娇艳，桂花酒喝一杯呀，使我想起从前。